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出的江河，

听说你最近的生活，沉默不休，不要分手，慢慢觉得累了，开始学着我了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删除你的面孔，再继续漩涡。

Yeah.

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曾是少年。 背起背包，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。

长，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 觉得辛苦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什么都可以满足。

we were there together.Small hotel together,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

界的味道，那堵墙只是场完美的结局。